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喂，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呢。 我不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安排的是故事片《合法婚姻》的录音剪辑，请大家欣赏。 生活是一部精深的书，爱情则是其中最精彩而又最艰涩的一页。让我们来听听发生在战争时期的一个故事吧。1942年，苏联部队在莫斯科近郊已经转入反攻，希特勒匪徒妄想占领莫斯科的计划彻底失败，他们在败退的时候烧毁了有名的波罗奇诺村。这个村子解放以后，集体农庄庄园们重建家园。剧中主人公之一，也就是话剧演员伊戈尔，在替剧院买煤油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位姑娘坐在台阶上，大热的天裹了一件大棉衣缩成一团。这位姑娘就是剧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她叫奥利亚。 姑娘，您怎么了？不舒服？您不舒服？ 不，没什么，没什么。 您在发抖？ 我在发疟疾，我要躺一下。 哎，不行不行，您应该回家。您住哪儿？ 买煤油。 买煤油？ 我快排到了，可我需要煤油。 您家住哪儿？ 马什科夫大街。 那大街在哪儿？ 在莫斯科。 现在您住在哪儿？ 我住莫斯科。 不，我说这儿。 莫斯科，莫斯科。 不，我是问这儿。 不去密大街，请您不用为我担心。我常这样发冷发热的。 伊戈尔把奥利亚扶上了一辆马车，自己跟在后面走着。不难发现，这是一位好心肠的小伙子。奥利亚裹在棉衣里，斜靠在车边，那样子很舒服。等到了他的住所，简直是判若两人了。 现在好了，不过到后天还要这样发，准确说是明天。 谢谢。 以前是隔天发，可现在天天发，所以得一直随身带着这件棉衣。 棉衣，是在这儿病好不了。得换个气候环境。 我认识你，您是演员。 嗯，要我帮您做点什么吗？ 不用，要到莫斯科病才会好。 进莫斯科要特别通行证。 这我知道，您喝茶。 那我走了，再见。 嗯 嗯，再见。 小伙子，你过来。要是你们很熟，就常来看看他吧。他身体很不好，拖不了多久的。 这什么意思？ 嗯，得了这种病会把人折腾死的。 听了邻居的话，伊戈尔还真发愁。要知道，伊戈尔不仅是个有同情心的小伙子，而且是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他 他原来就是一名少尉，炮兵学校毕业的，他急切地想参加战斗。为了这个请求，他不止一次地缠住院长不放。 叶哥，你得留在剧团，要知道我是经过特别许可才把你从部队调回来的，所以我不会放你走，特别在这儿。死了心吧，这事儿等回到莫斯科再说吧，那时候也许我会答应。 你这是存心不放我？ 算了吧，总之这件事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了。要明白一个，好演员也是国家财富。马雅科夫斯基说，诗歌就是炸弹和旗帜。这肉汤味儿不错，你想喝吗？ 得了吧。啊，对了，院长，这儿有个莫斯科姑娘，她现在病得很重，能带她去莫斯科吗？ 凭什么？她又不在我们这儿工作。 那就收她进来，让她管管服装，打打杂。 不行，这绝对不行，因为编制已经完全定好了。你干嘛要管这事儿？她是你的亲戚。 不是的，不过他得了疟疾，病很重，得换个气候环境才能好。 嗯，这事儿我实在无能为力。 那你这有奎宁吗？ 这我弄得着。 谢谢。 伊戈尔的请求又没得到批准，不过奎宁弄到了，他把药及时给奥利亚送去。奥利亚的脸上多了一块纱布，使得这个瘦弱的姑娘更不受看了。 您好。 哎呀， 天哪，您这是怎么了？ 倒霉的事儿全给我赶上了，这该死的虫咬了别人怎么就没事儿？ 给您，这是亏您。 太好了，谢谢。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白天还比较舒服，可到了傍晚就发了。谢谢。 你好，我们剧院要走了。 我常去看你们的演出，就像见到了莫斯科，这下见不着了，我真想回家呀。我们家有很多书，还有一台老式的钢琴。 您是干什么的？ 我本来是教钢琴的音乐教师，可现在有谁学音乐呢？我在医院当卫生员。 您父母在哪儿？ 在远方。 我还会来看您的。 剧院就要离开波罗奇诺村，伊戈尔着急了，怎样才能把濒临死亡的姑娘带到莫斯科呢？他的同事格罗别夫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婚了，据说去莫斯科妻子是不受限制的。啊哈，办法有了，他带着奥利亚来到户籍登记处登记结婚。 伊戈尔，我再三考虑了，我不能这样。 行了，不过是办个手续而已。 你们有证人吗？ 什么？要证人干嘛？我们不是犯罪，是结婚。 好，我去问问。 去哪儿？回来。别再这么固执了。我说了，不过是办个手续而已。 伊戈尔， 您不能死在这城里。 不能这样做。 站着别动，等着。我说，亲爱的同志，登记结婚不能快点吗？我未婚妻在发抖。 我天哪！ 浑身发冷啊！ 您这样弄虚作假，我真受不了。 我这是为了您，为了救您的命，这婚姻是必须的，只不过是短期的，怎么是弄虚作假呢？不是说好了，到了莫斯科就离婚？ 你还用自己的姓？ 是的。 你呢？ 我怎么还要我姓他的姓吗？ 有的新郎的姓不太好听，可以改。 啊，我们的姓都挺好的。 那进去吧。 嗯。把棉衣脱了，您快是新娘了。 我怕冷。 现在还没到发病的时间。 哦， 别叫别叫别叫，挽着我的手走，走吧，请。 我很幸运，能把两颗相爱的心连结在一起，结成永恒的合法的婚姻。在我们东方说起来，就是白头偕老。祝你们幸福。 这真是个绝妙的办法。凭着这合法婚姻，欧利亚同剧团的人一起坐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战争时期嘛，就得想点特殊的办法。可谁知道这合法婚姻会不会弄假成真呢？ 牙疼。 牙。过来点儿，这边亮，张开嘴。哪个？没关系，你有粗的线吗？很简单，一头系在牙上，一头拴在门上。 哦，不不不， 我把门一拉。 不用费心了，不用。 我这是想让您好受些。 啊，在这儿，在这儿。 啊，你们好，咱们同一个车厢。 那当然。 啊，孩子妇女自然睡下铺。啊，我跟 Dmitry。啊，我忘了说了，我结婚了。 啊， 这是我妻子奥利。啊， 哦， 这是 Voronova 跟 Voronov。 您好， 我很高兴， 很 高兴， 很高兴，很高兴。 你的复名是？ 复名是？ 复名是格罗基夫呢，就叫我奥利。 坐下，坐下，奥利，别激动。 真是。 这不奇怪。 你看我这样子。 怎么？ 我的牙还在疼。 一条绷带。兜着奥利亚的下巴系在头上，显得她怪模怪样的。这个长相极普通的姑娘， 我们都走了， 能成为伊戈尔的伴侣，引起了一些同事的好奇。 怎么，你已经结婚了？ 嗯哼。 那天你说谈命运，没想到是指谈婚事。 是啊，我也没想到。 是吗？ 啊，对不起啊，你请。 啊，谢谢。你幸福吗？ 这是个怪问题。首先，幸福的含义究竟是什么？那些大学者各有各的说法，比如有的说幸福就是意味着健康，可还有人说幸福就是劳动。所以这问题， 你爱他吗？ 这也是个怪问题。什么叫做爱？也有不同的说法。斯汤达为此写过一本书， 有意思，很有意思。大作家斯汤达为爱情写过一本书，恭喜你，伊戈尔。哦，你真是个大怪人，怪极了，周围有那么多姑娘啊。你请你请，我是说有那么多崇拜你的漂亮姑娘，可你娶了那么个妻子。 姑娘崇拜是暂时的，妻子是一辈子的。 哦，可是你知道吗，做丈夫在一生中也得换换角色，比如说起初是情意绵绵，到后来 老家 你请，后来就当上爸爸，再后来就寻花问柳了。 谢谢你的经验之谈。 茄汁牛肉。 哦，好了， 伙计们，怎么了？谁过生日？ 伊戈尔，你把婚礼逃掉了，我们决定要补补课。这种事儿不常有吧？新郎， 我们请了院长和库奇什斯基，还让菲瓦托瓦来唱歌。 这建议的确不错，我们是没办过婚礼，您说是不是？奥利亚，你把脸上包布拿掉，婚礼上我要正式介绍你。 我代表行政领导向新郎新娘祝贺。 谢谢，啊，谢谢你。 你下命令坐哪儿吧？ 就请坐这儿吧。 坐坐坐坐， 不能破坏规矩啊！ 请坐。 哦，菜来了， 给我。 来， 吃啊吃吃。 安静，同志们，这是我的礼物。我买了一套婴儿衣服给小孙孙穿，可结果两个孩子都会爬了，其中一个已经会蹦蹦蹦蹦蹦。我再送你们几个小围嘴，收下吧，将来啊会用得着的。 一定会用得着的，拿着脸。 谢谢。 我建议为新郎新娘健康干杯，为合法婚姻干杯。 谢谢， 祝你们和睦相爱。 哎，要接吻呢？ 对， 接吻，接吻，接吻，接吻。 忍一下，到莫斯科就没事了。 Не сольются никогда зимы долгие и лето. У них разные привычки.И совсем не схожий вид. Не случайны на земле две дороги, та и эта. Та натруживает ноги, это душу бередит. Эта женщина в окне платье розового цвета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в разлук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жить без слез, потому что перед ней две дороги, та и эта. Та прекрасна, но напрасна, это, видимо, всерьез. Хоть разбейся, хоть умри, не найти вернее ответа. И куда бы наши страсти нас с тобой не завели, неизменно впереди две дороги, та и эта, без которых невозможно сошлись неба и земли. Не看你多好，不用害怕，到莫斯科我们就离婚。 Без которых невозможно, как без неба и земли. 公民们，停车的时间很短。 甜瓜，卖甜瓜嘞，卖甜瓜，甜瓜，甜瓜。 老妈妈，这瓜多少钱一个？ 我不要钱。 我给你钱。 哦，不要不要，我要东西。 东西啊，好，来给。 哦，一盒不行，我要两盒。 给一盒火柴不行？行了， 嗯， 就一盒吧。 我要两盒。 这瓜是不错，给你。 不行不行 啊， 两盒。哎，你等等，来来来，拿去。挑吧， 给你。 哎，我怎么走了？ 干嘛？ 你回来。 我只有这一盒， 不行， 只有 不行不行，我要两盒，我要两盒， 那我不要，全给你，来吧。 哎，同志，哎，你别走，你等等，你回来，同志，回来，别走啊！ 伊戈尔糟糕透了，甜瓜没买上，还误了火车。不过，值得安慰的是，他的新娘在伴随着他。奥利亚是在火车刚开的一刹那跳下来的，当时奥利亚顾不上考虑什么后果，可现实是脚扭伤了。荒野里，伊戈尔和奥利亚骑着一头毛驴慢慢地走着，真可怜，连一匹马也没有弄到。骑驴追火车本来就够急人的，偏偏毛驴又不肯走了，哈，真见鬼。伊戈尔只好下来往前拉毛驴。 走你，哎，你往前走啊。往前走，走。往前走，往前走，走啊，走啊，这下完了。嘿，你说我们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走，现在到哪儿了？ 哪儿哪儿。 到天边了。 你知道吗？两小时前我就该发病了，可到现在还没发，大概是摔好了。 那以后您就多跳跳火车吧。嗯，走走走，我叫你走啊，驾驾，走啊走啊，你驾走走，你走走啊，驾驾。 伊戈尔对着托毛驴实在是没办法了，与其拉毛驴耗尽的力气，还不如搀扶着奥利亚走呢。这起码是走一步是一步，总比那毛驴原地不动强啊。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伊戈尔只好把奥利亚装在一个大口袋里背着走。虽说我们中国有背媳妇的风俗，可还没有见过这种绝招呢。 您知道我这样可舒服多了，没感觉吗？ 现在我可是一点没有您的这种感觉。 哦，请您耐心啊。 哎呀， 哦，您快看呐，我们的列车 啊。哪儿？ 列车啊，到了到了 啊啊。哎呦，他们终于赶到了自己的列车。原来这列火车停在这个小站，第二天换好车头才开。车厢里安静极了，旅客们都已入睡，他俩悄悄地走进了卧铺车厢。 是你？哎呀，妻子活着，命保住了。我们给车站打了电话。 别说了，睡吧。 他们说你们不在了，我们还以为你当官夫了。 这也太快了，婚礼还没举行完呢。 在给前线运油，我们到莫斯科还得颠簸很久， 不过最后总是能到的。 啊，对。 没睡着？在想小毛驴儿。您说多有意思。您为什么要跳车？ 您要是穿着上衣，我可能就不跳了。可您身上没证件，没供应卡。 上次您没回答我，您父母在哪儿？ 父亲死了，死在前线。 母亲呢？ 不久后也死了。 您父亲在哪个部队？ 侦察部队。他德语很好，语言学家。 这样的人不该上前线。 我说伊戈尔，这些事别谈了好吗？ 别生气，我应该知道娶的是谁。 还是谈谈您自己，我也该知道一下丈夫他离过几次婚，有几个老婆。 说来也怪，既没结婚也没离婚。 的确很怪。嗯， 合法婚姻是第一次，如果这可以算数的话。不合法的有过，其他没什么。 你们好，你们好。 啊，同志们，没汽车，大家走着去啊。 好， 等你走着去。同志们，没汽车，大家走着去。 就是这么想死了。 咖喱啊，下来，走吧。嗯，当心当心。 再见。 啊，一路平安。 搬运员呢？ 路太远了。 什么？ 他们在前线。把那箱子递给我。 这个吗？ 啊，对。 金龟。 您知道去我家可以乘地铁。 带着这么重的行李，里边是什么？ 书本。 书本。 对。 啊哈，好吧，看来我还得再熬才能出头。 谢谢您，一哥。 得了， 现在我自己走能行。 我送你到家门口，我们的家庭生活到那儿为止。 莫斯科大街已经面目全非，到处设置着路障，残垣断壁。伊戈尔·欧利亚和搬运行李的老爹在大街上走着，寻找着欧利亚的家。哪儿还有家呀？在一大片被炸毁坍塌的碎砖瓦砾前，欧利亚站住了。欧利亚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已经不存在了。他又抱着希望去找姑妈，没想到姑妈被炸死了，房子被别人住了。欧利亚一时没了主意。 听着，亲爱的夫人，现在只有一条路，去我那儿。 我不去您那儿，太让您受累了。 喂， 我愿意。 小伙子， 你等等，我愿意再熬上一段时间。 我的家被炸毁了，他们应当给我个住处。我去找房管所。 得了，天都黑了，走吧。 不， 叫你走就走。 不不，我不去。 走吧。 不， 我简直是鬼迷心窍碰上了您。要是您觉得跟我待在一起， 别走， 跟我待在一起觉得难为情，那晚上我可以去我姐姐那睡。 你等等，你等等，你不要走，你站住！ 站住，站住！ 别拉我！ 野蛮人！ 去哪儿啊？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叫你走你就走！ 快还我！快把行李还我！ 疯了！ 你站住！你听见没有？快把行李还我！ 小伙子，小伙子，让我下来！跟你说，让我下来！好，你愿意推就推吧，当心点儿，当心翻车，推稳一些，小伙子，推稳一些。 搬运行李的老爹不知道怎么坐在了车里，奥利亚跟在后面走，哭得可真伤心。哦，傻姑娘别哭了，你遇到了一个多么好的小伙子呀。伊戈尔的家到了，迎接他们的是伊戈尔的老邻居。 瑞佳，迪佳，伊戈尔回来了。 啊，你好。 你好。 欢迎你，伊戈尔。 谢谢。 我小门怎么是开着的呀？过来一看，原来是伊戈尔回来了。 还带了一位。 这位是谁呀？ 谁？我妻子。 啊，娶媳妇了，请接受我们的祝贺。 谢谢你们。 啊，太好了，回家来了。 结婚多久了？ 刚结婚。 哦，太好了。 我们不打搅了，不打搅你们了。 休息吧，休息吧。 走，我领您去看看厨房。这是我用的桌子，煤油炉，那是垃圾桶，以前那还有一把扫帚。 一哥，我不能再拖累你。 这儿放餐具，哦，这儿晾衣服，还有绞肉机，是大家公用的。 我说一哥， 您可以放心住在我家，这儿的一切全归您了。 过一两天我能找到工作，还会有宿舍，别担心。 行了行了，我不会让您睡在街上，来吧。我姐姐有两间房，就是小一点。 她有孩子吗？ 一个女儿。 啊。 行了。 您把这个拿走，是吃的。 嗯，谢谢，我拿走。 她住哪儿？ 莫斯科东郊。 这么晚走，还有电车吗？ 不知道，反正路上有巡逻队。 伊戈尔回到莫斯科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参加部队，他又来找军委，他知道好事要多磨。 你的申请政治部的批示下来了， 那么调我去哪儿？ 调你去歌舞文工团。 去哪儿？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我去那儿干嘛？ 跳舞。 我不会跳舞。 那么唱歌？ 我不是歌手。 伊戈尔同志，明天上午你必须去部队文工团团长普杰采夫上校那儿报到。 上校同志，我是话剧演员，不是特准让我去前线的吗？可结果把我派到文工团去了。 我不知道，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不能不执行。 去歌舞文工团，这算怎么回事呢？伊戈尔闷闷不乐地走回家。欧利亚现在精神很好，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他正在布置这个家。 请进来。 哦，天哪， 这下您能常来看望生病的妻子了。 可看上去您不像病得很厉害。我说您好像变漂亮了。 怎么会？ 等一等，的确变漂亮了。 要是有一天我真的变美了，您再说这话吧。 欧丽，对不起，我忘了，这个月已经开始了。你没有供应卡，那是要饿死的。 您看我死不了，拿上一块面包。 是吗？这是供应卡，已经过期两天，现在供应你三天。 谢谢。 这个是飞鱼，罐头食品，还有。 给我的？ 当然是给你的。现在你是受供养的家庭主妇，是我妻子。 你真的把我当妻子了？我说这真给我？ 真 简直好极了。那吃饭吧，我这就沏点茶去。 慢着，这会儿我没时间喝。 真可惜，本来想给您做顿家庭小吃。伊戈尔，我在等您，您来了我很高兴。我想尽快的去办离婚，因为我结婚了，丈夫这儿有住处，所以不给房子。再说连找工作也有困难，我填了张表，我的常住地点空着，家庭状况也空着。咱们明天就去离婚吧。 好，你说明天，我看后天吧。 不过请您别再拖了。 要不这样，身份证给我，我去办，三天后我再来。 啊，您的衬衣脏了，上衣搁着我脸了。 是吗？这我让姐姐缝去。 您有妻子？ 妻子是假的，可姐姐是真的。再说马上就要离婚了。 可现在我是妻子，还能为您做点事儿？ 我说，我还以为你很娇，不会关心人。 为什么？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换衬衣了。 当然不。 好，行了。 衬衣换好了，可扣子掉了。奥利亚一针一针地缝着，是那样专注，那样自然。这时的奥利亚一点腼腆的影子也没有了。 就好。瞧，好了。 好，我走了。 再见。 再见。 伊戈尔又到姐姐家去了。 奥利亚从窗户望着远去的伊戈尔的背影，此时此刻两个人的心里仿佛都感觉到了点什么，可是什么呢？一时两个人又都说不清楚。第二天上午，按命令，伊戈尔来歌舞文工团报道。他那聪明的脑瓜早就想好了对付的办法。 你好，伊戈尔，话剧演员，来你这儿工作。 你好，军人证带来了没有？ 当然，请看。 受过什么教育？ 高等教育，戏剧学院毕业，演过普拉东，能演亨利四世、理查三世、路易十四，还有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目前我们不需要 啊，你看着办吧。 会唱吗？ 当然会。我一丝不挂去西走哟，可末了肥皂没有水了，幸亏澡堂有个是平柜，我洗澡就用矿泉水呦呦呦呦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很有意思，你的嗓子挺不错， 我还能跳舞呢。 是吗？那请吧。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说你呀、啊、干嘛要这样装疯卖傻的？你心里到底想什么？ 少校同志，放我走吧，我要去前线。 一会儿装疯卖傻的表演被识破，看来还得想办法继续磨。现在他还得去和妻子商量离婚的事情。 晚上好。 昨天我等丈夫来，当然是过去的丈夫。 哦，你的书多起来了，身体怎么样？ 很好，真的的确很好，完全恢复了。 是啊，你脸上也有点血色了。 有意思，都办离婚了，您倒开始仔细看我了。 可还没办呢，想办但出了一些情况。 怎么了？ 有点问题。 这不好，很不好。到底是什么妨碍我们离婚？ 比如没有一份要求离婚的申请书。 这好办，马上写。怎么写？ 怎么写？这样，今有女公民某某向区户籍登记处申请离婚。就是说， 我写了。 现在由于我跟丈夫性格不合。 可我们连谁是什么性格还不知道呢。 不错，有道理，把这句换掉。那就写由于我爱上了别人。 简直是胡扯，我爱上谁了？ 是胡扯。 应当照实写。 那照实写，就写由于我们仓促结婚，相互之间不了解。 这倒是真的，不过说出来很难听。 那换个写法，由于丈夫邋里邋遢，酗酒还爱骂人。 我可不愿意把你写成这种样子，让人讨厌。 那该写点什么？ 俩人要离婚，总得有个原告，有个被告。 这有什么区别？ 被告是有过错的一方，原告要对他进行指责。 那我是什么？ 你挑吧。不是让人指责你，就是你来指责我。 要是谁都不指责，难道就不行吗？ 那这事再搁两天，我想想。 搁一搁也好，喝茶吧，你们今天不是没戏吗？ 既然婚姻受法律保护，两个人又谁都不愿意诋毁对方，这离婚的事可就难办了。况且两个人的感情又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问题就更不简单了。欧丽亚烧好了茶，两个人对坐着饮茶。欧丽亚不由得回想起和伊古尔邂逅的往事。一件件往事又都充满了戏剧色彩，真是令人难以忘怀。 你气色的确不错。疏散那会儿要带上你，准有人妒忌我。现在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是有个家了。整天在外忙这忙那，现在总算回家了。 谁妨碍你经常来这儿了？现在我在医院里工作，这房子整天空着，你可以来休息吗？ 我没空休息。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外文书？ 爸爸的，我爸爸精通好几国语言，葡萄牙诗人的原著，他就能用流利的葡萄牙语念出来。 很难吗？ 不难。爸爸说葡萄牙语并不难，语音跟法语很近，词根主要是西班牙语的。 这就简单了，要学葡萄牙语只要先研究一下法语跟西班牙语。 知道吗，我的爷爷也很了不起，他是在大学里教哲学课的，很早，还在革命前。行了，说的太多了，讨厌吗？ 一点不。谢谢。 昨天我去剧院看那出舞蹈教师，真奇怪，费勒托绷着脸，你也没谢幕，不知为什么。 那说明不好。 不，你们比往常演得好，这些我看过好多遍了，疏散那会儿看的。 我该走了。 夜深了，路上能走吗？ 没问题。 伊古尔对离婚的事没办成并不放在心上，渴望的是能够参加战斗。他又一次来到了兵役委员办公室。 参加过战斗吗？没有，没赶上。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我就进了炮兵学校，两个月后当上了少尉，就到了部队担任炮兵排排长，可是政治部突然把我调了回来。 明白了，你是炮兵，你的经历就是这些，可 可第二战线的盟军他们不想打，他们在拖。我们会通知你，你等着。有妻子吗？ 有的。 他知道吗？ 今天告诉他。 这么晚才说？ 是晚了点。 结婚久吗？ 那不是很久。 那他会难过的。伊戈尔，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法子。给你3天时间准备。 终于如愿以偿，伊戈尔兴奋极了，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可回到家里，只见欧利亚留的一张字条，人走了。伊戈尔费了一番周折，才赶到伤兵医院，找到了欧利亚。 你来干嘛？ 这就是你找到的住处吗？ 住这儿很方便，我用不着来回跑了。 你要这么讲，那还说什么？ 有事儿吗？ 就想看看你，担心怕出了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也没出，活着。 你嗓子哑了？ 因为太累了，人手不够，我睡得少。 我都知道了。我姐姐去找过你，她说了不礼貌的话，刺伤你了。这都怪我，本来早该把这事儿告诉她。 她没错，是我占了你的房子。 这些小事儿别说了。你的身份证，离婚手续没有办，可户口给你报上了，我的房子归你了。 你真慷慨。我要离婚不是报户口。 离婚嘛，目前离不成。我说还是商量一下咱们俩的事。 咱们俩的 一点不错，这不是慷慨。我的生活一定要变了，我的房子就要很长时间的空着，说不定区里会拿去重新分配，所以归你是公正的。你不想问问我的生活怎么变吗？我要上前线了，所以你必须做出选择，做士兵的妻子还是仍然做姑娘，你考虑吧。 你要是不同意离婚， 要是你想离婚也行，我已经全安排好了，这是公证人签署的证明，我同意离婚，不管在什么时候，就是我不在，你也可以去办离婚。拿着。 离婚证明被欧利亚撕成碎片，欧利亚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伊戈尔。他爱他，他要做一名军人的妻子。 好，问题解决了，还解决得不错，我找了个好妻子，还为我们俩结婚挑了个好时间。 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过两天。 两天？ 你值班直到几点？ 10点。 那好吧，我在家等你，在家里。不要耽搁，你值完班，马上回来。 好的。 再见。 这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乎意料地摆在了他们俩的面前。 谁呀、 啊？高二，这是殡仪处的通知，他们叫你明天报到。 明天？ 明天，早上七点，上午我来找过你，你不在，带好行装。 奥利亚，我的好姑娘，真是太不凑巧了，你还得在这儿继续顶班。 格勒布奇，我丈夫他要参军去了， 不是还要过两天吗？ 我跟他说好了，值班只值到十点钟， 只要你顶到明天早上。 嗯，请替我想一想。 当然你不顶也可以，不过你也替丽达想想，她很痛苦，收到那种通知书，那是谁也不愿收到的。 好吧，我顶。天哪，我连回去告诉他的时间都没有。 他会明白的，你又不是在玩。 护士，护士，我口干。 世上的事总是那么不凑巧，生活总爱捉弄人，一对有情人刚刚要开始的生活又被打断了。战争留给人们多少创伤，又留下多少遗憾。第二天一早，伊戈尔背着行囊来到医院，向妻子告别。 他走了。 赶时间了，不是后天，是现在。 天哪，我的天！可我在顶班。 别说了，别说了，你能送送我吗？ 我丈夫他要走了。 生活， 生活呀，生活，你到底是什么？爱情啊，你到底是苦还是乐？久久站立在车站上，目送着远去的丈夫。伊戈尔就这样的走了，走向炮火纷飞的战场，再也没有回来。1944年7月2日，伊戈尔在明斯克城郊阵亡。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前苏联故事片《合法婚姻》的录音剪辑。今天的影视剧花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

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